It's 1 p.m. Beijing time.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,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, 92.3 FM and 774 AM.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，调频92.3兆赫，中波774千赫，知北京，听世界。 北广购物周年庆，感恩促惠无限。4月16号至4月18号，北广购物汇聚周年，新老会员首单订购商品即享受92折优惠，购买同款商品第二件9折优惠，同款商品多单订购即88折优惠。订购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，已经整啊！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。2018新的一年，美好的憧憬啊！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！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，我是周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嘉宾是李翔，李翔你好。 周老师您好，听众朋友大家好。 哎，那今天呢是我们北广周年庆特别节目啊。 哎呦，真是又一周年。 没错。那么在特别节目当中呢，我们选择的产品一定是在我们平台卖的非常好的明星产品了。 口碑大家非常喜欢的好的东西。 是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可以说是大牌来袭啊，是在我们平台啊回购率非常高的一个产品，这就是淮山堂的山药粉。 对，淮山堂的其实可以咱们确切来说呢，咱们一直在说山药粉，山药粉是独白了，人家叫做淮山药粉。 哎， 您别看就加了这么一个淮字儿， 嗯， 哎，这里边的差距可就大了。 是的，那咱们就应该说是淮山堂的铁棍淮山药粉。 对， 嗯，现在很多人呢每天都吃啊，而且呢一吃就吃了3年。 是， 因为这个产品呢跟我们合作已经有3年了。 嗯， 说到这个产品呢，真的是特别有说道。 对，就刚才我们说到一个淮字儿嘛，您说到这个淮字儿的时候，就知道我们平时大家都吃山药啊。 是啊， 哎，老家都说， 对身体有好处， 哎，最近你这个天也不好。好啊什么的，多吃点山药对身体好， 一年四季都能吃， 都应该吃啊，因为你按山药来说它性味是甘平的嘛，它不寒也不燥，你一年四季都能吃，可是呢就是大家总觉得吃点山药没觉得这个身体哪儿感觉有变化呀， 关键是没吃对。 哎，对喽， 市场上各种各样的山药真的是非常多，什么菜山药等等的哈，咱们这是淮山药。 淮山药，淮山药是什么山药？平时咱们可能是菜市场买的特粗的， 对对， 特壮的，那个叫做菜山药。 嗯， 做菜的时候您多放点儿，脆吧声的，然后那个水分还挺足， 有口感。 哎，您那个山药炒木耳挺好吃的，就吃一个味儿，对吧？还有一种呢，长得又瘦又长，特别好看。 嗯， 很多人给它起个名叫铁棍儿。其实我可以咱们明确的告诉大家，这个东西它真的不叫铁棍儿。咱们可以说它是叫假铁棍儿，也有一个名字叫沙土铁棍儿。 没错，而在市面上呢，很多那个小商小贩都说自己是铁棍山药啊， 铁棍铁棍。 其实哪有那么多铁棍山药啊？ 对，为什么叫它沙的铁棍呢？真正的铁棍儿啊，这个当年啊是什么呢？就是地地道道的咱们中国传下来的。古代叫淮姓府，古淮姓府呢出淮山药、淮牛膝、淮巨黄、淮菊花，有名的这叫四大淮药。所以那儿的淮山药必须得在那个淮庆府的有一种土叫卢土，一提土旁一个卢俊义那个卢，必须在这种土质当中它扎根深的，在这种土里面所出的那个山药它曲里拐弯的，因为这土特硬。黄河的北岸，太行山的南路，就这么一疙瘩地儿，就出这四大淮药。像这种山药在这种土质当中得5年才能出一根，这才叫做卢土淮山药。它还有一个别称，叫铁棍山药。但是呢，我把这样的 么山药种啊，我拿到其他的什么哪儿都有的沙子地里，土质松的地去长。您想啊，那土底下没有那么大的阻力，它就可着劲儿往底下钻呗，对吧？哎，你像沙子地这种东西，你拿化肥一催，一年出五根都出得来。 对，可能那个样儿差不多啊，也是细细怎么样，但是那不是淮山药， 完全是不是一样的东西。所以呢，这一年出五根的和五年出一根的，从营养上来说，从它的本身你能市场上买到的价格来说，那都是天差地别， 含金量就不一样， 完全。 所以刚才您说了，沙土地不行啊，必须得是鲁土地， 是的， 河南焦作， 河南焦作温县为中心的，古代这地儿叫怀庆府，黄河的北岸，太行山的南麓，所以呢，就是这个地方这种土质才能出这种四大淮药。您知道这一根山药，要是真真正正的鲁土的这一根铁棍山药啊，铁棍淮山药，这根山药就是咱们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哦。所以呢，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淮山堂的铁棍淮山粉呐、它是纯纯脆脆的，就是铁棍山药了。 哎，是的， 它呢通过这个一些技术啊，给它碾成的粉，磨成的粉，是吧？ 对，您说这个技术当中呢，这有两个技术因素在里面。一个是啊，有人说山药，我们平时吃的这种菜山药，哎，你说我到什么养生铺当中，我说我抓点这个山药片，或者叫做也有的地儿可能是这个总店呀，什么好的地儿才有这种叫做淮山片，那和我们平时吃这山药片有什么区别？我给您举个例子吧，周老师，您看啊，咱们都有张驴皮，回家拿自己支一大锅一熬，熬完之后也能叫那叫驴皮冻。可是为什么这东西到了山东省东阿县那边一做，然后就最后变成了叫做阿胶了？ 对， 对吧？这个东西呢，它这个工艺呀、按照咱们中国传统养生来说，叫做炮制。什么东西都经过了炮制之后，才能激发它的养生生物活性。山药的炮制工艺在哪儿？在于麸炒。所谓麸炒，是咱们熟悉的小麦的麦麸。我用麦麸把淮山药整个的片给它炒熟了，里边进一股麦香味儿。这个时候呢，按照老祖宗传下来这种养生的方式呢，它就激发了这个淮山片的养生生物活性。 哎， 您吃完之后才能更好的吸收，这是第一步。所以很多老朋友说喝我们的淮山粉，没有 对 麦香味儿， 麦香味儿。所以老人、孩子、男人、女人都喜欢喝， 都喜欢喝， 一闻这味儿就喜欢。原来是它 激发了养生生物活性， 麸炒而成的。 麸炒，这按传统工艺，麸炒之后，然后呢，还有我们做成粉，有的。有时候麸炒之后就可以当做片了，您可以到那养生店里说，我抓点山药片，抓点淮山面，煮煮粥，是吧，养养生。哎，这个东西现在我再给您研磨成细粉，您注意，我不是打粉，不是那个什么， 是研磨的， 是研磨。高速运动的时候会产生热量，容易破坏它的营养，我给您研磨的非常细腻，细腻到有的时候您拿手指一捏能嵌到指纹里，所以它有一个别称叫指纹级研磨。嵌到指纹级研磨的时候呢，保证老人小孩啊，它都吸收的比较好。 而且它这个研磨的话，那里面的营养成分呢，几乎就没有一点流失， 对，就更好吸收了。 对 啊， 对， 所以老人小孩都更好吸收了。您说您那个从六个月小孩能添加辅食开始，就可以掺和着一块喝，上不封顶，到99，只要您这个想喝都可以来喝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用好山药还有好工艺保证大家的好营养。 对，喝起来也非常方便，或者说你其他的方式呢来服用都没有问题的哈。另外呢，你像它这个麸炒的过程当中呢，它炮制的过程当中呢，像这个山药皮等等的，它是不去掉的。 对，山药皮和皮肉之间那个您刺激麻硬的东西， 那个、特别棒。 山药黏蛋白， 对， 哎，还有一个别称叫长寿因子，那个里边特别有营养。所以呢，您自己刮皮呢，这就没有营养流失了。 是， 所以呢，留着皮和皮肉之间这粘液质，给您更好的还原，也让您更好吸收它的营养。 好了，那说了这么多呀，实际上呢，就向大家介绍了今天为大家啊推荐的这个淮山堂的铁棍淮山粉，就是用真正的河南焦作温县这块产的铁棍淮山药。 对， 制成的， 对， 而且它经过这个麸炒炮制啊，有一种麦香味儿。那现在很多朋友呢是一年四季都喝我们这个， 是的。 好，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实际上想的也特别的周到啊。 哎， 我们的主品当然是淮山粉，就是纯纯正正的淮山药粉。 淮山粉， 哎， 七大盒，一盒里面是十天的量，所以七十袋 啊，对，七十袋就是70天嘛， 对， 一天一袋的话。另外呢，我们还给大家想的特别周到，那么在这个季节了，是吧？又给大家配上其他的，比如说淮山红豆薏米粉， 对， 2大盒。 以铁锅山药为基础，我们再给您配上红豆和薏米，这个季节最需要。 另外呢，还给大家配上就是铁锅山药淮菊粉， 菊花 去火呀， 对吧？ 大家一到夏天的时候，说我喝点菊花茶吧，多好啊！ 这可是淮菊哦， 对， 四大淮药。 之一。 山有怀橘粉，这俩配在一起，你想啊，一加一等于二，强强联手嘛。 对，它是大于二的整个的作用。 是是是，所以呢，刚才那个无论是淮山红豆还是铁棍山有怀橘、啊， 对， 真的是。都是民间流传的好东西， 是好东西 在一起了。所以呢，每个是两盒，这又四盒了。 四盒， 一天一袋的话，又四十天了。 对， 再加上那个七盒，七十天， 110天， 每天一袋的话，您可以喝到 3个月零20天。 没错，多少钱呢？如果是市面价的话，真的买的挺贵的， 小两千块钱。 但是以往呢，我们也曾经卖过299，但是这个299经常卖脱销， 这是非常、 经常卖脱销， 就是大家已经很疯了，很疯抢了， 哎，什么时候来呀？ 对， 这回呢，为了我们周年的庆典，又特意筹备了一些货源哈。那不但今天这个组合实际上还增了啊，以前比如说就赠两盒，今天咱们赠了四盒。 对， 但是我们的价钱也减了。 是的， 那什么呢，在299的基础上我们又打了一个9折，那今天呢269 是 您就可以拿回家了。 这就是周年庆的活动啊。 对，周年庆典价呀。 是的、 啊、所以呢，如果您想赶快拨打电话的话，还真得加紧了。 对 啊，因为呢好多都想回购的。 是的， 所以呢这点货呢还真可能不足。 是， 那赶快来拨打电话，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-015-5151 400-015-5151。而且呢告诉大家，如果呢您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400-015-5151，就能成为北广购物的新会员，再送您30分的积分。那么这些积分呢可以在以后的购物当中呢当30块钱来使用。 是的。 另外啊，有些朋友说了，那我多订点吧、因为呢老没有、因为他天天喝这个不能断。是，我订 多组可以吗？ 可以啊，多组订购的话呢还特方便、咱们是快递送货，包邮，免运费，货到付款， 直接送到家门口、无论您住几楼 就得加紧。因为您一下，你想啊，一下每个人订那么两三组的话，这点货源真的是不足。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、 另外呢，刚才编辑告诉我呢，这个我们的电话真的是火爆哈。 是， 所以呢咱们这样，老年朋友呢您就打电话可能比较方便、 对， 年轻的朋友的话呢劳您驾、您可以呢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上来下单， 微信公众号也可以直接下单了。 对，就是在手机的公众微信号当中呢来搜索北广购物，北广购物几个字、就可以直接用微信来进行下单，也是可以的。 哎，这更方便其实、对吧。但我提醒大家一下，您要是开着车的时候呢，您这车停路边 是 您在这个下这个单，然后呢别开车的时候玩手机，这样比较危险、对吧。 对， 当然电话微信两个方式都 可以, 啊， 因为实在是电话太火爆了。来，我再说一下，今天为大家来介绍和推荐的是淮山堂的铁棍淮山粉的家庭组合啊。 是的， 那么这个产品呢，我们已经合作有3年的时间了，而且呢、非常的火爆，回报率也是非常的高。那么正赶上我们北广周年庆典，一定是大牌来袭，大家 是的 最认可的产品，我们一定要给大家推荐， 挑在我们北广平台大家喜欢的好东西。 哎，今天推荐的就是这个产品。 是的， 那么在主品的情况下呢，淮山粉咱们七大盒、啊，就纯的真真正正的来自于河南焦作温县啊，经过炮制麸炒而成的淮山粉、 是的， 七大盒啊，每盒里边是十袋，这就 是七十袋，每盒十袋，一盒等于就是十天、 对， 一袋一天的话十天，我们今天加起来是70天的淮山粉的原粉，再加上20天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， 对， 再加上20天的铁棍山药淮橘粉，一共110天，是3个半月以上了， 三个半月， 对 啊，那么市场价呢，咱就别说了。真的是非常 高，小两千 了， 一天就是2.5块。 对，我们以往也卖过299，那今天呢是我们周年庆典哈、所以我们又打了一个9折，269，您就可以把这个组合拿家走啊！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刚才一位听众朋友说了，你们说一天一袋不够，说我们家这个老人、孩子等等都在喝，而且我们不仅是喝，比如说我们和面的时候搁一点儿、另外呢，比如说。对牛奶里啊，对豆浆里啊，等等的，他们都是这样说的。 其实您说这个，我这现在天越来越热嘛，教大家一个小的方法。因为啊，我们这个淮山粉啊，和其他东西不太一样的在哪儿呢？它是经过了一个麸炒的工艺。 对， 麸炒之后，它除了激发它养生生物活性，他还把它炒熟了。我告诉你，您就买一瓶矿泉水 啊， 大瓶的、小瓶的都行。您呢，留一半啊，你可以留一半，留半瓶矿泉水呢。您打开那个我们山药粉独立包装，一包一包的，您倒一包也行，倒两包也行，先倒进去，盖上盖一摇， 一摇就行 了，马上就成了一个200开始的淮山粉， 哎，成饮料了。 对，这就是这个山药汁啊，我们就还原出来山药汁了。您泡的时间越长，它的粘性恢复的会越多。而且我要提醒大家一点的是什么呢？